各位观众好，又回到午夜广场的历史是这么说了。今晚我们的题目就是书中自有颜如玉的。有几靓有几正呢，一会间请嘉宾和我们谈一下。同我们讲的呢，除了有乐言嘉齐和我之外呢，也都请了同我们讲的讲这个书籍流通啊种种的话题有关的专家许建业博士。你好。欢迎你同我们即是一起去做节目，一起去倾偈啦。首先即系我哋讲下，即系介绍嘉宾先啦。咁啊，乐言不如同我哋介绍下啊嘛。 咁啊，许博士咧，其实就而家喺树人大学中文系做讲师啦。其实我同佢咧好细个嘅时候识噶啦，嗰阵时我哋就喺社区中心玩嘅时候识嘅。咁啊，有一次咧就喺学术嘅会议里边就遭遇翻。咁又就咦原来记唔记得我啊，咁我哋就喺嗰、那个喺树林之间就互相认识返啦。 抢佢哋个玩具。 係我哋细个就可能我就可能俾佢抢玩具。 你哋咪一齐睇啲有颜如玉嘅书喺 上面。都有啦，嗰阵时嗰个社区中心亦都有图书馆㗎。咁我諗我哋今日个题目就係将许博士一啲嘅研究去结合返成个脉络啦。我哋主要提及嘅朝代就是明代啦。咁点解我哋定书中自有颜如玉呢？咁嘉齐老师喺讨论嘅时候都有讲过，就话书呢喺好早期其实我哋社会觉得呢个系经典嚟嘅，即系经史子集系一啲经史子就系一啲好重要嘅经典，系知识分子读嘅书。咁但系其实去到明朝以后，我哋发现系好关键嘅转折嚟嘅。呢一样嘢系成为咗大众嘅一啲嘅选择。咁大众可能例如睇下古仔啊，例如如玉啊嘛，即系女性有关嘅东西啦，即系男孩子要睇女性嘅东西啦，咁可能系一啲比较情色啲嘅内容啦。咁亦都后一句其实好重要咧，就有黄金屋啊嘛，即系其实好多人本身认为读书咧系爱嚟考功名，将来就可以求即系可以有份好嘅工作，咁喺朝廷里边工作。咁但系我哋今次嘅讨论似乎可以发现咧，除咗呢样角度之外咧，书咧亦都有可能好多周边嘅经济嘅结果啦。例如可能原来出版商系通过卖书可以致富都未定嘅。咁我哋围绕住一个咁嘅题目啦，特别我谂我哋今日嘅讨论，因为处于嘅脉络系明朝啦，因为正正就系建业佢其中一个研究，其实就涉及关于当时候明朝时代。究竟嗰啲嘅出版係點樣同即係嗰啲嘅文本啦？雖然許博士喺中文系啦，咁但係其實佢哋討論嘅文本就係同緊嗰個成個書籍嘅流通啦，個成個環境啊，究竟點解有啲人要可能用人哋個名去出書，或者加一啲自己一啲內容，但係唔係嗰個本身作者嘅內容咧？咁種種嘅東西就出現啦，咁樣。 你可以想象喺一個好正經嘅社會咧，如果出版一啲書籍裏邊有可能講女性嘅。或者講女性唔係淨係講佢係切婦啊道德嘅一個典範，但係係講一啲可能係同情慾有關嘅，同唔係淨係性有關啦，可能係同好多戀愛啊嗰啲話題有關嘅，你會覺得有啲荒誕不經喎，唔係好即係好可以接受喎，有啲即係有得之士會即係恥而獨之咁樣。咁但係個問題係咩呢？到譬如明朝中晚期開始咧，我哋見到啲書商喺書市裏面大肆咁樣去販賣啲可能係我哋所謂要人肉橫流嘅，即係好多顏如玉嘅，代表住啲咩呢？就代表住大眾口味喺出版喺書籍嘅買賣同埋儲藏啊上面咧，都成為咗一個重要嘅元素。咁呢樣嘢我相信呢係即係我哋去討論今日嘅題目裏面最有趣嘅最值得去關注嘅地方。 所以我即係同嘉賓同大家傾偈之前，我不如講一講，即係當我哋講書籍出版啊、書籍流通嘅時候，其實我哋講緊啲咩嘅話題呢？首先呢，歷史研究裏面呢，其實書出版係一個即係新嘅即係晚近越嚟越開展嘅一個研究嘅方向嚟。咁其實佢有兩重嘅結果嘅。第一呢就係話呢，書籍係一啲實體嘅事物啦，咁所以佢作為一個研究嘅材料呢，好容易可以有一個第一手嘅即係使用啊，同埋去搜集資料嘅一個能力。咁而佢睇緊啲乜嘢呢？我哋睇書籍嘅時候呢，唔係淨係睇個書嘅內容咁簡單。咁佢話書籍有出版啦，有流通啦，有寫作啦，有販賣啦，有儲藏啦。其實呢度每一點呢，其實都關乎咗好多同歷史實質上要處理嘅種種嘅問題，衍生到係相當之廣闊嘅呢個話題。咁如果淨係講出版又好啦，咁唔同人啊嘅出版啦，唔同人嘗試去印各種嘅書本啦，唔同嘅 階級啦， 係啦，佢嘅印刷咧，其實背後亦都有種種唔同嘅結果。咁所以你話通過講書籍流通、書籍出版 嘅或者甚至乎閱讀文化相關嘅話題咧，其實衍生咗講到好多從底層啊，從下層去睇到一個社會其實係點嘅。咁從咁樣嘅話咧，可以由小見大，甚至我可以睇翻成個王朝、譬如明朝嘅或者明代，其實係中間係發生嗰啲咩事，究竟個權力關係點運作係點？咁其實依啲咧，除咗嘉賓係翻嚟講啫，其實嘉齊咧都係即係做明史咧裏邊咧都係好多關注點咧，都係嘉齊嘅關注點嚟。 係啊係啊。不過我今日我哋聽個嘉賓講先啦，堅業，你點解會當初會對書籍史 History of the Book 呢個咁嘅話題有興趣 嘅？或者我先講一講我即係由啱啱因為可以接住啲話題就是，我哋中小學嗰陣識咁，其實我如果回想翻我自己，因為我哋每人都有自己嘅閱讀史啊，其實咁我哋自己其實每一個人佢讀啲乜嘢，其實都會受到環境影響，即係不論係我可能讀邊係學校啊。學校俾啲咩我哋讀啊？跟住嗰個社會究竟流行啲乜嘢，或者嗰陣時嗰個媒介係啲乜嘢？咁其實都係可以反映到一個歷史。咁而啱啱譬如講到話，正正就係書籍史咧，佢有一個觀點就係以小見大。咁我哋如果去回溯翻呢個西方興起呢個書籍史嘅時候，或者我哋如果係真係講所謂歷史書寫，本身歷史書寫應該就係、是、我哋係會堆即係、就是、堆疊啲史料。即係有一個好一個長時段嘅一個歷史敘述，咁啊跟住之後可能就係同呢個社會科學一啲嘅方法啊或者理論會結合，咁但係去到新近嘅時期，即係譬如我哋就係講話呢個法國年鑑學派第四代，即係呢個夏提業啊，咁佢就係會特別用到其實佢就用到呢啲福柯嘅一啲嘅理論啦，即係福柯佢譬如就係講詞語物。詞語物佢入面就係講到這個古典即係我哋過往一啲知識咧，佢係會分唔同時段嘅轉型嘅。咁跟住佢自己去寫呢個書籍史咧，佢就係會關注到去，唔係話我哋要去一個社會科學嘅周邊，佢反而去進入呢、這個文本，一個文學文本，佢點樣去閱讀，點樣去個作者係從唔同角度點樣去顯現出嚟。咁所以我。作為一個中文系，咁中文系嗰陣咧，我除咗係我哋細細個即係未入中文系之前培養讀書，咁可能就係即係託賴我間中學屯門天主教中學，佢已經有書展。嗱，一個書展其實已經影響一個人嘅閱讀經歷，即係我哋而家可能有啲會中毒咁樣，屋企藏書好多咁樣，可能就係由中學積落嚟咁樣。咁而我去到讀研究生嗰陣，就係跟咗陳國球老師啦。咁佢嗰陣啱啱就有個研究課題咧，就係關於晚明嘅一啲唐詩選本嘅研究。我哋過往去做一啲關於明代嘅書籍出版，如果係同文學結合嘅話咧，多數我哋即刻會諗嘅就係戲曲小說，因為呢啲係夠通俗啊嘛。咁但係一啲通俗嘅手法，唔代表佢唔會。觸及到去一啲經史或者係我哋一啲經典嘅文本嗰度，咁所以而一啲我哋過往關於經史啊或者係一啲嘅詩文啊呢啲本身係正統嘅，反而係冇一個足夠嘅重視，反而因為佢就係、是我哋如果係要去睇翻呢啲經史詩文嘅話，我哋揾翻原本咪得咯。我點解要讀啲通俗嘅嘢啫？係咪我哋會有咁嘅意識，但係其實反而。有個得意嘅地方，有個有趣嘅地方就係本身係一啲高雅嘅文化、精英嘅文化、精英要讀嘅嘢，但係佢流入到去一個底層，咁就同本身一啲戲曲小說唔同，因為戲曲小說佢嘅操作就係本身俾市民大眾，咁而一啲經史詩文佢本身係高雅，但係佢正正就係會同一啲低下階層或者市民文化有一種嘅混合，有一種嘅調整，咁而產生出嚟新嘅一嘅。嘅文本咧就會更加有一個可以詮釋嘅空間，可以俾我哋更加發揮。咁呢個咧就係我嗰陣係有個機遇啦，即係可以跟到陳國球老師，跟住之後亦係會去處理嗰陣時一個 project 咧，就係要處理一啲影印本，因為香港你大家都知道其實冇乜呢一個古蹟噶嘛，即係你除咗中大。Conu 之外，其他地方比較少，咁所以一啲嘅善本啊、古籍啊，都要喺外邊嗰度影印翻嚟啊，或者一啲膠卷。咁我嗰陣時就係、是要去處理一啲喺譬如喺台灣嘅呢、這個中研院啦、啊，或者係台大啊，或者係北京大學呢啲咁樣過嚟。咁所以都係 一段時間可以沉潛喺嗰度，但係你喺入面去做一啲古籍嘅整理，咁係會好悶，係咪？即係或者係你個方法你唔能夠創新，咁所以有啲咩方法可以去好好處理啲嘅古籍咧？咁可能就係從書籍史角度去睇。係 啦，我哋正話聽到即係個心路歷程都好重要，都係話年輕學者啊點樣一步步發展去重要。其實正話你都提到一啲可能喺文學或者哲學裏面嗰啲嘅觀念，點樣擺翻同史學調和咧？我試下講少少，即係譬如話正話提到可能係即係傅科嘅理論裏面，可能好多嘅權力關係引入去講書籍裏面，其實背後隱藏咗嘅權力關係係點樣運作？咁譬如亦都有講到譬如文本呢個字，我哋平常用常用嘅作品文本，即係好多人都會譬如提到羅蘭巴特嘅呢個觀點，即係佢講到嗰個文本嘅意思，當我哋講文本呢個字嘅時候咧，其實講緊咧就係你個讀者點樣去主動嘅閱讀，去讀將佢有一個新嘅解讀或者想法。咁當我哋講到呢件事嘅時候咧，嗰個讀者參與就緊要。咁所以唐詩咧唔係講唐朝嘅，唐詩係講明朝嘅人點樣去睇唐朝嘅唐詩。咁就喺呢啲情況之下咧，即係嗰個嘅視野咧就變咗係一個所謂歷史嘅視野喺當中。 其實好精彩嘅書籍史咧，大家唔好以為我哋淨係攞住本書嚟去睇。其實好多問題咧喺中間，譬如我哋點解要比對唔同嘅版本啊，或者係頭先即係許博士都提過，就係一啲唐朝嘅詩，點解我哋唔睇唐朝嘅原本就算？點解要睇明朝嘅或者之後嘅版本咧？就係即係頭先卓然提到，就係嗰個被點解喺歷代被了解、被了解、被閱讀本身就係已經係一個即係文化史嘅重要課題。咁啊，同埋我哋譬如有時可能即係要處理書籍史一啲大嘅問題，就係究竟呢本書印咗出嚟，我哋睇到佢嘅樣子，而家流傳咗落嚟啦。有幾多人睇啊？ 貴唔貴？係 嘛？貴唔貴啊？咁樣呢啲問題咧，我哋係好技術嘅嘢嚟。咁就要喺譬如啲書籍嘅蛛絲馬跡裏面，譬如佢個印咗幾多次。我哋可以睇嗰個字體嗰個深淺，就知道嗰個版係夠唔夠嘅。咁啲問題我哋可能就翻嚟可以再討論多啲。 係啊，即係其實我哋背後講緊嗰個問題就係書籍嗰個印刷嘅過程係點？即係譬如我哋話明朝嘅早期，其實好多嘅書籍都係由官方要求去印刷啦。咁譬如約略咁去理解，譬如話當時朱元璋咧，有啲嘢咧應該俾我啲皇家子弟知道啊，我哋應該要守啲咩禮儀啊，守咩規矩啊，嗰啲咁嘅書。咁嗰啲基本嘅印刷其實係官方去印行嘅。咁嗰啲書咧，其實背後有一個隱藏就係、是、嗰套就係正確嘅。 所以好多唔同嘅嗱，係公刻嘅、官刻嘅、可能私人刻嘅、家刻嘅呢啲，咁我哋陣可以。再講多啲，仲有抄本啦， 係 啊，即係所以流傳嘅過程亦都係好多話題咧，可以俾我哋咧，就係下一節咧。 即係所以究竟其實係即係背後其實都有好多因為唔同人嘅印刷啦，唔同人嘅使用啦，背後咧就有好多唔同嘅權力關係咧，中間咧係運作嘅。咁中間係點咧？我哋下一節咧再同大家去慢慢去分享。各位觀眾好，翻到嚟第二節嘅歷史係咁話啦，咁啊講到書籍流通啦，書籍出版啦，咁大家知咧，佢都唔係石頭爆出嚟，必然係咧通過咧有啲技術啊，要有印刷先嚟噶嘛，咁中間其實都有種種嘅唔同嘅發展嘅。咁我想聽下建業講下啦，即係佢我哋最初照計應該就係手寫就係啦，點解慢慢會有一個即係所謂印刷文化、閱讀文化係衍生出嚟嘅咧？ 或者其實頭先咧，我哋講到書籍史，其實可以補充一點咧，就係、是、書籍史其實仲有一啲或者西方嘅理論，其實有啲概念就係、是、譬如我哋點樣去傳播一啲知識咧？因為一個書籍代表文明啊嘛。咁如果我哋睇翻西方咧，佢哋會講話有四個階段嘅，一開始當然口頭啦。我哋口耳相傳嘅啦，我哋靠背誦啦，跟住之後咧就係落實喺文字嗰度。咁但係我哋啲譬如唔同嘅地方，佢哋都會有唔同嘅載體，譬如 黑喺法碑度啦， 係啦，石碑啊，或者係我哋有銘文啦呢啲咁樣。咁但係如果你話我哋中國比較流通嘅，咁而家亦有一啲不斷出版，譬如帛書、楚簡，咁跟住當然之後做到字之後又真係手抄啦。咁而呢一個係一個階段，就係、是、我哋所謂寫本文化。即係你係即係用手去寫嘅咁樣，跟住之後再去下一個階段就係印本啦，去到而家就係呢個媒體互聯網媒體啦。咁而如果我哋講書籍史，咁你如果追完我哋嘅載體就係當然就係或者比較普及嘅就係呢個手抄本。咁手抄本喺西方佢本身就有一個觀念就係佢因為人人都可以抄， 咁抄嘅話，一個人係抄落嚟，咁好似我哋細個抄書咁樣啫嘛。咁有人會抄錯噶嘛？咁十個人佢抄咗，可能會抄到唔同嘅版本。咁抄到唔同版本之後，我哋去到我哋點樣去判斷究竟邊個真咧？其實可能已經冇根據。有另外仲有一點咧，就係對於我哋文學或者係文本嘅理論最重要一點，就係因為佢係一種文本開放嘅空間。咁人人都可能會用投入佢自己一啲嘅想像，或者對於一個文人或者作品，佢有自己嘅解讀。跟住於是咧，佢自己可能就會有一啲改造啦， 抄個抄加加減減，改一啲字。 我譬如我舉個例子，我上堂都會講嘅，就係我哋講話呢個蘇東坡，佢嗰陣時正就係手抄本都好，因為印本雖然我話唐末嗰陣開始有，但係未係非常盛行。當時流傳嘅好多都係手抄嘅。咁手抄咁，於是佢哋嗰陣就要判斷究竟邊個先係真正嗰個版本。咁佢又揾唔到，因為佢唔係考古學咁，即係佢考古你未必揾到個原本。咁於是佢譬如最出名嘅就係《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就係對於陶渊明呢個詩究竟點樣判斷呢？我哋而家就話係悠然見南山，但係其實當陣時悠然見南山之外，仲有一個悠然望南山嘅。咁佢判斷係用咩方法判斷？佢就主觀覺得陶淵明應該係一個有境界嘅人，咁所以咧佢嘅境界應該就係唔會用到見南山嘅，因為見南山咧係主動去睇嘅，即係而家解讀。望南山咧就係有啲不經意，就有呢個陶淵明嗰種 哨哨地 放空， 係啊，佢有種閒適自然，即係我喺一個採菊嘅時候，我悠然咁樣就望到。咁呢個係佢嘅判斷，於是佢就定咗呢、這個。這個嘅講法， 或者建業頭先提到呢個成個手抄嘅文化咧，或者我哋睇書籍嗰個理論嘅睇法咧，其實呢個係我諗大概係近年依二三十年喺中國書籍史研究或者學術界可以關心嘅角度，其實係一種好文化史嘅切入嘅討論。因為畢竟我哋會發現咗過去我哋理解文本嗰張紙咧。是科技史的研究的題目，怎樣印刷 紙物啊，或者是技術啊， 是啊，技術怎樣發展呢？科學史，因為八十年代以前我們中國其實一直都問一個這樣的問題，就是究竟中國有沒有科學啊，中國有沒有科技啊，那印刷就是一個科技的例子啦，亦都是歐洲其中一些歐洲的傳教士批評中國文化落後的一件事，就是我們印刷叻過你很多啦，同一個時代。那所以我們看到過去討論書籍不是很主要的對象呢，它因為它是一個印刷品，我們研究科技史又可以啦。但其實而家建業提緊成個嘅想法，就係講緊話，我哋而家喺學術界提出新文化史嘅研究嘅切入，就係話我哋將文本作為我哋點樣去 interpret 詮釋，但係詮釋唔係純粹睇嗰啲文字，而係佢成個周邊嘅環境嗰啲我哋叫氛圍啦，或者佢成個文本呈現嘅嗰啲現象，包括頭先所提到究竟嗰個字可能加咗一啲後人對佢嘅論述，或者我哋一陣間可以討論到明代特別嘅，即係嗰啲出版社。印字嘅人或者嗰啲技工等等嘅人，其實都係參與緊呢個文本生產嗰個話題嘅嗰個人物嚟，或者個持份者嚟嘅。 我諗文史之間互證有趣之處咧，就係建業都講到嘅，即係正話建業用嗰個手法，即係我哋話 seeing 定 looking， 即係見定係望咧。其實背後其實就有文本內證，即係話通過去做文本嘅解讀，嘗試去證明一個版本比另外一個版本好。咁但係當然史學有好多各種各樣嘅方法，但係文本內證都係永遠有效嘅一個各種即係各種方法中有一個有效嘅方式。咁我哋見到就係即係跨學科嘅價值啦，即係我哋可以做書籍史嘅時候，既係各種嘅手法都喺裏面。嗱，正話你都講到即係所謂即係物質文化嗰個成分。其實我諗有一點可能都可以講，尤其明朝都可以講。我哋講書籍嘅時候，書咪攞嚟睇啦，字可以其實 interpret 咗，一定係有人去攞嚟睇。但其實書唔一定係攞嚟睇嘅，書可以攞嚟擺嘅。你睇好長嘅時間，我好多人，譬如今日我哋買啲精裝本啦，大嘅本啦，雕花雕到好靚。其實家齊都係啦， 我睇 買封面同埋買嗰個封面嗰塊皮，哇，好靚好精緻。不過咩咧？佢可能係一個禮儀。嘅器具嚟，即系我摆喺度系礼仪，系祭祀有关嘅。咁尤其明朝好明显嘅，即系话嗰啲嘅书籍，譬如一啲经书，我哋系攞嚟系摆系攞嚟供奉啦，系祭祀。咁我哋话好多嘅院志，阿嘉诚一定会讲得更加仔细，就系院志里佢啲 catalog 啊，即系究竟啲书系点归喺边一度？佢话嗰啲嘅书籍嘅归类咧，佢哋好巧妙嘅，即系卜正文嘅讲法就系话，佢唔系。擺喺唔一定係擺喺教育部嘅，即係佢擺嘅書嘅原著裏面寫咧，佢係擺喺祭祀祭器欄裏邊下面有啲嘅書，咁咧得意啦，可能尤其明初好多係咁，咁但係佢話明中後期越嚟越多咧，就係擺咗喺教育有關。如果係祭祀嘅話，依然係經書。 圍住，咁你冇理由擺啲咩剪燈芯畫啲鹹濕嘢啊落去嗰啲。 嗰、那個係啊，嘉齊嗰個書櫃裏邊。 係啊，所以冇理由。但係如果係擺喺教育咧，就可以擺各種個人嘅觀點啊，唔同嘅嘢擺喺裏邊。咁然後佢亦都有講到擺書嘅地方咧，當時統一幾乎叫尊經閣嘅。咁你話尊經嘅意思就是定於一尊背後嘅意味。背後亦都講到就係書籍咧，其實就係正話你所講嘅權力關係，同埋點樣收藏咧，點樣儲存咧，其實正正係一個大災民，即係佢背後唔簡單，亦都係大家民間或者村鄉鎮裏邊點。睇呢啲事嘅關鍵。 所以其實頭先阿建業講或者徐賢提嘅呢樣嘢，明代有趣之處就係話，其實佢開始因為一個即係藏書成為咗一個好重要學問咧。其實呢一樣嘢唔係單純睇書嘅，即係手抄本轉到同呢、這個印本之間嘅關係咧，亦都係明代裏面產生嘅《明實錄有記》嘅。咁其實當時候明朝嘅人，明初期咧睇手抄係七成。咁啊，睇印本係得三成，咁但係後屘就出現咗好大變化啦。咁呢個關係個過程係點樣咧？ 唔係嗰三成七成，我相信唔單止淨係睇書嗰個方法唔同咗，或者係啲書嘅印刷嘅問題，而係讀者群大咗嚇。即係基本上，如果好多人都會讀書，你嗰少少嘅手抄本係唔足夠嘅。咁啊，即係可以就係大嘅閱讀人口先讓到啦。即係嗰個即係呢個係一個好大嘅問題啦。咁我即係慢慢我哋再即係去梳理出嚟。咁但係我想同大家講嘅就係，首先我澄清一個誤解咧，就係我哋好多人認為咧，中國傳統嘅書籍，由於因為四大發明之一就係除咗造紙之外，就係活字印刷。就認為喺北星之後，就有大量嘅中國書籍咧，或者係中國書籍就係以字粒嚇執字粒嘅印刷為主。其實呢個係一個誤解嚟嘅，即係基本上雕版印刷先係大宗嚇。咁而雕版印刷嘅好處就係因為中國係即係我哋有數以萬計嘅文字，唔同歐洲嗰啲拼音字母或者其他日文啊、韓文啊嗰啲拼音字母，即係。雕版是比較方便，並且可以將嗰個書嗰個樣子去保存好落嚟。咁而雕版呢樣嘢得意嘅地方咧，就係、是、我頭先都提過，就係嗰啲字印刷嘅深淺就可以大概追溯到呢本書印咗幾多本、或者即係我哋有唔同嘅一本書同樣嘅版，見到一本深一本淺係啦，即係嗰啲咁嘅情況，翻刻咁樣大概可以計到個成本啊，嗰啲咁嘅問題。咁啊，計啲成本啊，討論啲話題，好多嘢係頭先卓然提到，阿樂言提到傳教士，其實好多歐洲嘅傳教士，特別英國傳教士，佢哋嚟到中國想印聖經，或者想印佢哋嗰啲報紙啊咁樣咧，都計咗條數啊，原來雕版印刷係抵啲，而嗰啲計算咧。就讓我哋有一啲現代嘅記錄咧，知道大概傳統中國印刷嗰個成本係幾多少，以至我可以計下咁嗰個成本效益係如何。 呢個係我大師兄周啟榮教授咧，咁一次一次浸會名生啊！我哋名啊，即係好出名嘅畢業生。咁其實佢嘅書研究過一樣好得意嘅現象，就係話其實當時候咧，佢哋計條數咧，就係、是、越印得多，成本越低。因為點解咧？個版已經喺度啦嘛，唔需要再執字粒。即係你如果執字粒有個問題，就係同一個字不斷咁用，咁你咪咁你點樣再砌落去咧，就好複雜噶嘛。但係你如果你一個銅版印出嚟之後咧，你做咗啦，咁個人工可能好平嘅啫。其實真係好平嘅啫，計過話你可能等於一個月賣幾十斤豬肉，就等於一個工人嘅人工。咁你再加埋嗰塊板亦都可以好平嘅。咁你但係後屘你個成本係咩咧？嗰啲係永恆咁啊，一次性嘅成本嚟噶嘛，其他都係紙啫嘛，即係你夠錢買紙，你就可以 維持。你提嗰啲銅板就厚啲嘅， 係木板我講木板就好平啫嘛。 木板都唔係永恆嘅，大概印到5000本就要再刻過嘅，所以要翻刻。 都會有一個磨蝕啊，或者係折舊咁樣。啱啱頭先嘉齊同埋阿樂言都講得好，就係、是、其實書籍史當然同文化有關，喺西方當然就係會同呢個商業計算好有關係。譬如究竟？或者咁講就係點解我哋會講話呢一個出版文化會比較喺南方會多呢？咁當然可能就係本身有地域問題啦。咁因為南宋咁樣，我哋偏安咁樣文化好似都喺南宋強盛，但係其實仲有一個更加大嘅地理觀點，就係南方多樹木、多樹林、安徽啊、福建啊等地。咁你如果近樹木嘅話，就你紙墨板其實都係樹木。有關嘅，咁你嘅運輸嚇，你嘅成本其實呢度都就係計算落去啦。咁譬如呢個施波爾信，佢講宋代嘅商業史，其中有一個講紙同埋物，其實就係講呢個出版。咁所以當然其中呢個出版，譬如頭先徐賢講到同呢個官黑同埋私黑其實都有競爭，即係你官黑當然希望可以，見你賺咁多，梗係要競爭下市場，我要統一。但係其實如果 嗰、那個制度或者係佢一啲嘅操控權力嘅操控未係非常之嚴厲嘅話，其實佢自己都會有自己嘅調整，佢自己都會有佢自己嘅操作喺度。咁呢個就係嗰個南方或者江南一啲嘅出版嗰個商業嘅情況。 係、嗯、啦，即係我即係咁樣講啦。嗱，即係譬如話官黑私黑，其實一個好大嘅問題就係官方可能話要有一個正確嘅一個版本啦，一個正確嘅立場啦。但係私人嘅諗法咧，可能係有各自嘅解讀喺裏邊。嗱，我哋之前呢啲集數都有討論到咧，書院講學啦，同埋呢個官方嘅講學嘅。其實咧，南方鄉鎮咧好多呢啲情況，官方有講學嘅部分，有私人嘅書院。 係啊， 咁大家都有藏書嘅。嗱，譬如我哋話好出名藏四庫嘅天一閣，大到不得了嘅私人藏書。其實私人咁，但係官方亦都有正話所講嘅尊經閣，佢背後其實喺同一個地方係競逐緊一個所謂話語權，邊我應該去邊度去讀邊一套係經典，邊套係真正我要講嘅東西。而佢哋背後咧就可能收藏住唔同嘅版本，或唔同嘅人嘅出版嘅刊物，背後代表啲乜嘢？就係啦。咁所以其實咧背後就諸事體大嘅，成個南方其實就係處於一個咁樣嘅權力關係競逐中，而個權力關係嘅競逐咧就可以通過出版物咧呈現。好，觀眾好，翻到嚟第三節嘅歷史係咁話啦。咁啊，仲講好多啊，明朝啊出版物好多啊，明朝有一個好多嘅閱讀嘅大眾啦。嗱，咁我哋今時今日咧，我哋可能嘆息哀嘆啊，香港文化去到啲書店啊，得旅遊書啊，考試用書啊，呢個烹飪食譜補充練習，跟住加本通勝咁啊， 字典有時都有。 係啦，字典都越嚟越少啦，不過曾經都好受歡迎啦。咁講啊，我悲嘆香港文化沒落嘅。咁、明朝文化有幾巴閉啊？即係佢哋最賣得嘅書又有邊啲？即係流行當時嘅人其實真正睇得或者真係暢銷或多人睇嘅書係邊啲咧？咁佢哋都要應試㗎，係咪咧？其實 係其實譬如頭先都講到有啲外國學者，譬如賈頓珠，佢講呢個《建陽書林》，咁佢因為係最市井嘅或者最通俗嘅，佢出版比較多係咩咧？就係、是、其實啱啱你講到科舉用書。或者其實係同經書沾上關係，因為你一啲科舉用書，譬如《白古文》啦、咁佢哋咧都係同呢個經書有關係嘛。反而民間佢就會有唔同嘅千奇百怪嘅手法咧，去放入去經書。 係咪即係好似呢一幅圖咁樣？ 啊，係啦。咁呢一幅圖咧，就係、是、我哋簡稱叫千百年眼，但係佢前面嗰一紮嘅一啲嘅名堂咧，其實好重要。譬如新黑就話俾代表大家知我新出嘅，跟住。七名家就代表我係好有權威嘅。 睇落呢張圖啊， 七名家係好有權威嘅，即係代表好似而家我哋出書都要有啲人去 保證名師咁樣。係 啊，即係我哋集合咗一啲好出名嘅考試嘅即係可能考試考得比較好，係啊，考試天王，跟住之後就合算，即係代表佢哋合埋一齊啦。跟住易經講義，即係其實就係同呢個。要去傳釋經書啦，因為就係幫助佢、 即係簡單嚟講係雞精書。 係啦，其實呢種雞精書嘅出版，其實你由唐代開始已經係一直都係佔多嘅。咁當然去到宋代咧，頭先都講到就係官方同埋民間就有一種嘅對譯啦嚇。咁、但係去到明代，尤其是晚明時期咧，這個民間直情係佔咗主導。咁而呢個千百年眼咧，其實本身係複寫。即係晚明時期一個社，咁當然入面都係考試嘅人啦，係咪佢哋自己做？但係民間佢自己都會追風頭，就話：咦，你哋出咗本咁嘅書，我當然係要趕上，跟住就係去用個名堂同你差唔多嘅，跟住咧就去再佔據呢個市場咁樣。咁所以咧喺科舉入面我哋會見到咧係好多一啲科舉用書。是會同民間嗰個嘅操作好有關係，從書體啊，從入面一啲嘅評色啊，都會見到嘅。 所以建業頭先睇呢個科舉嘅雞證書咧，係厲害到之處咧，喺到晚明嘅時候咧，好多考試嘅題目咧，其實係。即係反過來，就由呢一班本身寫雞精書嘅作者咧，去操控翻究竟科舉嗰個主題係點啊？有好多嘅研究發現，點解睇嗰啲雞精書嗰啲 主考官懶啊？ 係啊， 即係佢哋可能都好似而家貼題啫嘛。你補習，其實呢啲咪就係用書本嚟去幫人補習咯。呢個七名家咪就係等於係補習名師，就話啊，因為佢哋成功啊嘛，佢哋已經係。名家，所以名家就高官，即係或者已經係有名堂嘅人。咁佢曾經喺科舉仕途上面得意，咁所以佢咪就係會知道啊呢啲你點樣答 啊，點樣去傳釋經義，跟住先會可以得到考官嘅歡心。咁當然其實入面所謂七名家究竟係咪真係佢哋講呢、嗯、又可以去細究一下。 有唔少研究咧，其實由南宋開始咧，即係南宋，譬如係建陽啊、福建一帶嗰啲咁嘅書籍印刷，尤其是私人嘅印刷咧，係即係非常之盛行，就會提到咧，基本上係一個爭奪科舉或者係可能政府對於經典解釋嗰個話語權嘅一個工作嚟。咁頭先阿卓賢都提過，嗰個競爭係好大，即係私人之間唔同學派之間，譬如去到晚明咧，即係大概就係朱子學嗰個權威咧逐漸淡化，而王陽明嗰個學説興起啦。咁唔少王學嘅後人，佢哋就乘機喺呢個即係科舉個傳釋上面，就特別係啲經典傳釋上面參一腳、即係要去用佢哋嗰個方法。咁而佢哋嗰啲方法，佢哋嗰啲解釋，如果是成功的話，他的學派自然會興盛。 是啊，補充一下兩個。第一個就是我們講考取功名。考取功名之所以多麼重要呢，在我們歷史今天其實講了很多次，考功名、科舉、官場，整個文人生態，尤其是南方的士族極之關鍵。我想今次我們不用多說，這個大家都知道。第二個一個部分呢，就正如我們講到很多的考試的過程裡面的細節的很多東西呢，其實是一個很現實的操作的考慮來的。所以其實那些書籍的暢銷呢，其實是正正是當時的集體的慾望的一個反應，同埋即係大家的慾望就係之所在，所以暢銷是必然的事。其實可能到今日啲書都係依類書都咁受歡迎，是有原因的。 係啊，冇錯。 邊啲人識字咧？你話因為讀書去考試， 睇得最多書啊嘛。 係啊，不過明朝裏邊就另一個好突破的一個轉折，就是在嗰個大眾的娛樂的選擇就變得非常多元嘅。我哋可以看到很多其實呢啲，所以即係點解我哋今日提建陽係好重要，就因為佢係南方一個好重要嘅出版印刷的地方。 我哋講四大名著都是明朝的，即係成書啊嘅刊物啦。 咁同埋呢個最大的特別之處就是我哋提建陽，即係福建地方咧，佢係咁多個出版的書的一個叫做地區嚟講咧，佢嘅書咧係最便宜的，價廉物美嘅。 最 難，係啊，咁所以咧 冇 keep 噶嘛。 而喺呢個咁樣嘅 context 底下咧，佢哋往往嘅輸出得最多就係嗰種大眾嘅嚟睇小説啦、戲曲本啦，或者等等嘅東西啦。咁呢啲嘅書籍咧就會比較多啲啦。咁呢一方面啊，我哋有圖，今日有圖帶過嚟，可以再補充一下。 係啊，這個咧就係大家都應該聽過《水滸傳》嚇。咁但係我哋而家睇嘅《水滸傳》當然就係標點好、排印好比較多啦。但係嗰陣時候點樣會去推銷呢個《水滸傳》咧？唔係就話我出《水滸傳》，跟住啲人就即刻覺得值得買、值得睇。佢係會有一個過程嘅。譬如呢度講話李卓吳先生，其實就係晚明時期一個李治嚇，就是、一個異端，一個 KOL 當時候。咁佢就係借助出版咧，令到佢互惠互利咁樣去 喺哲學上，佢要否定孔子，否定儒 家。咁所以佢否定孔子，咁佢自己噏嘅話冇用㗎。佢一定要散播出去啊嘛，咁散播出去用咩方法？就係用出版。咁所以佢嗰陣時係好出名嘅，因為好多人覺得啊，佢係一個思想前衞，係嘛，好激越嘅人。同時間佢又係黃學， 維京半島嘅， 係有黃學下面嘅人。咁而佢點樣批評《水滸傳》呢？即係《水滸傳》呢個咁嘅戲曲小説啊，經過呢、這個名家佢嘅批評之後咧，咁就好似我哋而家睇一啲嘅書，如果突然間有個 XX 讀 YY， 係啦， 即係邊個名家去讀邊本書， 係啦， 有個意見喺度咁。 即係譬如突然間講話Donald Trump 讀某個書嘅，咁呢本書都會令人好多期待遐想，就咦究竟佢點樣評啊？係嘛？佢究竟會唔會有啲新意出到嚟啊？咁另外頭先嗰幅圖都見到係有配圖嘅，咁配圖亦係當時係一個大眾文化一種嘅操作啦，可以話係， 即係你叫小毛買書，小毛梗係買本漫畫書啦。 咪諗下咧，嗱，如果譬如武大郎出場，見到幅圖，跟住有個句子喺隔離個名家話真係矮冬瓜，咁又幾好笑啊嘛。 係啊，即係或者譬如講到李治呢個例子啊，即係李治即係大家都認為即係可能佢係言即係發出書有問題啊。但係都有啲研究都講啊，其實佢行為有問題，即係大家認為即係官方 好多傳言 係啦，即係話佢係即係佢行為有問題，所以官方覺得要一啲嘅即係禁止佢啦，咁然後最後佢係即係自殺啦，咁所以其實佢唔係 即係對阿張靚華係被逼死嘅，咁所以有其實佢係自殺嘅，咁、然後佢亦都有啲言論亦都俾官方所禁止嘅，咁、但係嗰個禁止咧，結果冇影響到明朝，就係咪晚明嘅出版，咁即係譬如正話個書就係佢有佢禁，官方有官方禁，咁、但係民間有民間繼續去出版，繼續發表佢嗰啲所謂離經半道嘅言論，而經書好緊要，即係科舉嘅經書係成個嘅考試嘅核心之下咧，依啲咁嘅離經半道嘅思想係影響可以好巨大嘅，咁依種嘅情況，官方當然唔想，但係喺晚明嘅社會好似冇乜方法去處理。 唔係晚明，我覺得好有趣嘅，或者真係好自由自在嘅地方係咩呢、就係、是、官方可能會就住道德問題出聲去做一啲禁制，但係唔會因為政治議題，即係唔會因為你批評皇帝，所以你嗰啲啲書會被禁出唔到版，係啊，反而呢啲會比較自由啲，唔似清朝。 另外，譬如仲除咗我哋講話呢個市民文化之外，當然仲可能係日用類書啦，因為頭先講到，如果係講話出版書最多，日用類書都好多。我知道家齊其實。家庭老師都有。 唔係，用律書佢精彩嘅地方咧，我哋話講一部通書睇到腦就係嗰啲通書啦。咁我哋唔係淨係通證噶嘛，咁通證裏面仲有其他嗰啲內容，教你點樣湊細路仔，教你點樣執藥，教你點樣踢波，甚至乎教你點樣嫖妓。咁但係咧，佢 呢排你睇得最多。 唔係，但係唔係嘅。但係咧，佢裏邊我做妓女嗰啲研究嘛。但係咧，佢裏邊得意嘅地方就係市民文化大概或者喺城市裏面生活大概需要啲咩啦，或者有啲可能係喺鄉村。生活需要啲咩啦？咁但係呢啲類書咧，同埋啲書商嘅關係咧，最精彩嘅係咩咧？就係嗰啲書商會養佢哋嘅讀者。咩叫養佢嘅讀者咧？就係由啟蒙開始，逐步逐步嚟，唔同級數嘅書籍，等啲百姓咧、普通人咧，可以透過識字獲得更多嘅知識，甚至乎可以準備去考科舉。咁成個讀者群就由佢哋去建立。 係啊，即係背後好緊要嘅，即係嗱，我哋日嚟正話咧，我哋講你學習嘅歷史，其實我哋睇一開始睇嘅書唔會由經書睇起，我哋現代人嘅就係咪睇，梗係睇 漫畫， 譬如《三國演義》嘅漫畫版啊，一啲連環圖，但係嗰個同盟學習係好關鍵噶嘛，我哋點樣去引入去切入？咁當然同盟學習就最尾可能係表考科舉啦，但啲書商就賺大錢，即係我哋靠住一個咁樣嘅運作去賺錢。咁所以點樣調和嗰個大眾嘅口味，而牽涉到大眾口味咧，就好多日常生活啊，各種各樣嘅話題咧，去講得到。咁甚至乎我哋之前都有集數講，讓女書變咗成為一種日常生活嘅百科，即係我哋可以通過日常生活處理問題咧，問邊個啊？我不如揭下書，係咪咁？亦都衍生成後來我哋譬如通勝啊，一啲咁樣，我解決所有問題嘅一個書籍。咁呢啲書自然係暢銷同埋賣得啦。 不過呢個咁樣嘅暢銷嘅文化咧，我覺得有一個好關鍵嘅切入，就係我哋要睇翻嗰個銷售嘅問題，即係嗰個銷售其實我哋睇反映翻。究竟嗰啲書就算好睇或者好大眾好啱佢哋口味，咁你買唔起都係弊噶嘛。咁所以其實嗰啲出版商其實咧，佢嗰個成本係好低嘅。喺萬明嘅時候，佢哋 見樣 咯，係見樣就真係平到喊啊咁啊！即係有啲人研究可能0.0几两咁樣就可以已經可以印到一本書，但係賣嘅可能賣0.1两咁樣。咁即係背後反映緊嘅話，雖然個成本已經降到好低。令到佢出版個要求唔需要好高，咁亦都唔需要理解個質量，最緊要就我嗰、那個銷售網絡 係啦 sell 到出去。咁當然亦都另一個最要睇嘅就係話，究竟佢個消費嘅市場喺邊度咧？個書市喺邊度咧？咁呢啲嘅問題其實喺萬明嘅閱讀史或者研究裏面咧，又可以好多人去研究啦，即係。我哋成日以為係江南先係最賣得書嘅地方，咁啊發展，咦，好似唔係嘅喎，咁呢啲或者我哋可以再下一節裏面可以再補充一下。 係啊，咁我哋完結之前，我講少少建陽啦，建陽嗰得意咧就係佢頭先提到就係好多森林喺附近啊，咁啊即係用嗰啲竹子啊，就比較平啦，咁啊同埋佢即係印刷方面墨汁啊等等都係相當方便，尤其是可能啲黑板啊嗰啲成本又好低，咁啊一大堆黑工聚集喺度。不過建陽一樣嘢。我覺得好神奇嘅，就由南宋開始興盛，但係到清朝建立咧，突然之間衰落咗。我哋可能翻嚟可以講多啲呢啲咁嘅問題。 係啊，即係見到就係嗰個出版係喺一個點樣嘅位置出版，邊一度係印行，其實背後變到咧係書籍裏邊一個好重要、好關注大家要去諗嘅一個話題。咁所以你讀書人買書揀書咧，其實除咗睇內容之外咧，版本都好重要。各位觀眾好，翻到嚟最後一節嘅歷史係咁話啦。咁上一節我哋講咗好多嗰啲印刷啊、出版嘅問題啦，亦都講到有用類書嘅問題啦。我必須要講咧，即係我自己愛 其中一個最愛係張岱啦。咁啊，《夜航船》呢一本本書嘅有趣之處，嗱，日用百科全書就係俾普通人睇嘅百科全書啦。咁張岱咧真係一個好編輯嚟，佢設咗一個好點就係話。士大夫咧都要有一本咁嘅书，俾你应付一啲嘢嘅。应付啲咩咧？咁《夜航船》有个序啦，《夜航船》序里面讲，天下学问啊，唯夜航船最难应付。咁夜航船咧咩意思？就是、夜晚搭船，咁、啊、撞到熟人嘅时候一个情况。咁就话咧，嗱，但系其实同我哋即系日常夜平时家咁嘅清谈系好似。咁我哋大家一齐要倾偈嘅时候咧，话题无边无际。 唔、啊、知 夜航船就系一个无边无际嘅状态之下，点、样唔露出马脚嘅一本好书？ 难有学问 系啦，咁啊就系即系嗰啲杂不楞嘅嗰啲古灵精怪嘅学问咧，就一本书度咧就列晒出嚟，就集埋一大本。咁、所以呢啲系其实啲类书嘅一个结构，即系抄录嘅一种一模式。但是它衍生了一個很獨特的，即是張岱這個夜航船之後衍生了一個我們知道很獨特的市場，就是市場是大到重要到是可以容許一本給知識分子看的八卦的得意的書去做，所以有趣的這個書。而即係張岱《夜航船》，如果你話如果現代有一本，我而家都想買一本嚟睇。係 你要編一本啦， 即係嗱，我哋要講咗好多，正話講咗好多，即係日用類書嘅一啲問題。咁但其實我哋正話主要一個好重要嘅話題，就係嗰啲嘅書，因為要競逐市場，競逐出版咧、所以其實佢唔單止係即係有條正路，就係做啲靚書啦，但係都有好多各種各樣嘅旁門左道或者門徑咧，去。做到即係令到本書有一個暢銷嘅或者流行廣泛效果，有啲咩方法其實會做嘅咧？其實 係當然最犀利嘅方法，譬如我哋講葉德輝佢好出名嘅《書林清華》，佢入邊最有講到話名人嗰啲書或者名人黑書最惡劣，就因為偽託，佢做咗好多偽書出嚟嚇。咁而偽書咧，佢亦可能賣得唔平嘅喎。即係當然平唔平呢個可以去斟酌，但係其實佢哋呢個已經係慣技即係因為佢要點樣去追求，即係點樣去出身啊嘛咁而呢一個咧關於藝書呢個咧，可以有一個有趣嘅故事啦，就係、是、譬如你見到新黑嚇，又會見到新黑啦。跟住前太史就係前謙益。咁而呢本書出嗰陣咧，其實咧 我睇落呢張圖啊，個後邊仲 係啊，就係、是、呢本書出嗰陣咧，就係、是、前謙益啱啱中咗呢一個探花咁跟住就講話佢評注李于伦，就係、是、李攀龍後七子。但係如果我哋有呢個文學史知識，文化知識就知道錢謙益其實佢一生都係抨擊李攀龍最犀利嘅，情況就係帶住矛盾去出書咁樣。即係我啱啱舉個例子就係、是，譬如就係好似呢個丘吉爾去評注呢一個希特拉嘅文集咁樣嚇。 我見到個名字想買嘅喎， 係啦。 咁但係真係咪真係有件咁嘅事？ 即係其實係假嘅，係啊。即係因為其實 所以呢本其實係假嘅書嚟嘅，偽託嘅書。 係啊， 孫中山大戰袁世凱 啊嘛。係啊，唔係其實佢仲有假有一個點咧，就係咧佢入邊有一個小人，呢個小人咧。是邊個寫呢就是韓敬，韓敬就是當時候的狀元。如果我們去知道歷史的話，就知道其實錢謙益應該是大熱門來的狀元。但是因為這個韓敬呢，他那個的老師就是湯彬雲，用一些手段。所以呢他中間本身有矛盾，但是這書商不理，因為山高皇帝遠，你在北京中狀元、中科舉、中探花好，你出名名，於是我們在福建的時候，我們就拿你的名字下來，就你已經變成了一個標籤了。一定會好賣嘅，於是就硬砌啲名堂落去，跟住令到佢可以暢銷咁樣。 暢銷人物大集會咁樣， 即係有冇版權嘅法規，亦都冇知個知名人物嘅即係嗰個知名性、知名權啦。 係啊，因為我哋話死無對證咁樣，但係佢仲在生嘅但係其實可能當時嘅民人心態話太多啦。我點樣去澄清？而家我哋可能會發聲明， 你可能一世都唔知 啊！一世都唔知道，佢可能好快賣完之後，未必會入到呢個錢謙益眼。但係反正我已經賺咗錢先咯，係啊。咁而呢啲嘅書，甚至乎可能會去到日本，日本嘅書籍其實有唔少都係一啲見陽啊，或者係所以呢一個書籍嘅流通，其實都會可以見到嗰、那個藝書嗰個影響力嘅。係啊，日本人可能會信咗佢嘅。 好难信嘅， 系啊， 外来书都系当 宝，因为都唔理咁多，咁咪跟住佢， 或者佢一时间查证唔到咯， 系咯， 因为系有个 delay 噶嘛，系佢之后查证到，但系譬如我哋仲有另一本书咧，系会标咗价钱嘅，系啊，或者去睇睇，呢个咧其实就系、是。去到日本，這個也是我研究其中一個範圍啦。 二刻嘅喎，即係好成功印到第二冊咯，即係五千本以上可能係吧？ 五千本以上，預期多五千本嚇。 咁另外你見到佢有個紅印咧，就寫住係文人一兩嘅，係啊，咁即係。 但係當然呢個標價究竟係咪官方標價，即係咪呢個三台館嘅標價咧，定還是佢又有轉手標價？嗯、 三台館就係建陽一個出名嘅出版社啦，係 啊，餘象豆啦，嚇，即係因為嗰陣時嘅出版社係家族式經營嘅，咁啊餘氏咧或者係劉氏咧呢啲咧都係或者係我哋講檸檬初。佢哋基本上係三代都係做啲出版業嘅，咁所以係已經係一個世家嚟嘅，出版業係做到世家咁樣。咁而呢個唐詩訓解佢去到日本咧，成為而家如果你去日本嘅話咧，你見到唐詩選，唐詩選就係李攀龍篇，咁就係好似而家我哋中國嘅唐詩三百首。我哋而家喺中國係唔會太管呢一個咩？李攀龍唐詩三百首，我哋喂唐詩選，我哋唔知嘅。但係去日本咧，佢哋嘅入門學唐詩嘅書就係呢個唐詩選。而當初點樣流轉到去日本咧，就係呢個唐詩訓解。所以你見到嗰個流轉咧，其實係有好有趣嘅。 我你講多啲嗰個書，即係唐詩訓解呢本書，即係依一攞嚟就係、是、依一個嘅版本。有咩獨特之處咧？ 獨特之處就係其實佢都有一個翻核本。因為你如果見到話啊，佢係李依倫先生，但係如果睇入邊嘅書頁咧，其實佢係袁文道，佢話係袁文道做訓解，但係袁文道都係另一個又係不生自力要去抨擊李攀龍嘅一個人。咁而去到呢本書咧入邊咧，佢入邊嘅訓解咧，其實唔係袁文道去寫嘅，即係當然一定唔係啦，而係佢係喺另外一啲嘅書咧去剪輯一啲嘅評價，剪輯一啲嘅訓解去貼落去。咁所以咧，藝託嘅操作唔淨止係藝託佢嘅書題或者係人物，係佢藝託咧係移花接木式嘅，偷梁換柱式嘅，總之所有文本剪輯大雜烩， 即係嗰啲恐嚇信咁樣剪埋一齊。 所以我哋而家講話咩江湖教剪派，我哋去形容學術嘅操作，其實嗰陣時已經係出現咗江湖教剪派。 所以即係其實我哋如果研究明朝咧，特別係啲文本嘅問題咧，嗰、那個考證嘅功夫咧係第一樣最重要的。你要做咗偵探先啦，本人係真 係要查案嘅，真係要。 咁但係佢唔係真嘅話，背後有啲咩意義喺度？頭先我哋講到咧，日本其實收藏咗好多呢啲咁嘅可能喺popular 嘅，即係嗰啲大眾書市裏邊嘅書咧。咁又確實有一樣對我哋研究嘅人嚟講有好大嘅好處。你諗下，即係嗰啲喺建陽出嘅嗰啲刊物，如果係一個正正式式嘅中國嘅藏書家，哇！呢啲咁嘅荒誕不經或者係偽託嘅書籍，點會儲藏？係咪啊？或者可能係普通人家可能睇完就抌啊，因為嗰啲書又唔係特別靚，嗰啲紙質又差。咁但係幸好就喺海外啦，特別日本啊、韓國啊，或者有啲我想喺英國讀書咧，就係英國啲大學啦，佢哋因為有人咁啱喺中國嘅沿海買咗啲嗰啲通書翻去，咁啊反而就保存到喺海外，即係以至到佢哋有啲明朝後期嗰啲版本。可以留低， 因為南京大學張伯偉教授就提出書籍還來的觀念啦，就覺得其實我哋即係除咗講緊我哋嗰啲域外嘅漢籍幫中國保存嗰啲材料之外，其實有一樣嘢就係話呢啲嘅材料往往都可能再回饋翻去中國，去影響翻緊中國文壇嗰個轉折。咁朝鮮又係啦，朝鮮嘅情況有啲特殊，因為佢就唔係通過海路。即係因為日本同福建或者後來清代其實日本同浙江關好近，呢兩個咪大輸。 寧波就係去日本嘅。 係啦係啦係啦，咁基本上就你明白就係點解江南同埋福建同日本嗰、那個出版嘅關係啦。咁朝鮮就會係特殊啲，就同北京啦，因為琉璃廠就係佢哋偷偷地買書嘅，其實非法嘅。即係其實明清朝冇辦法禁書或者禁一啲偽託啊或者假嘅書啊或者 fake news 啊，但係有一樣嘢係你規定嘅，其實書唔可以隨便賣出去外面嘅。咁但係嗰啲朝鮮嘅譯官咧就我自己研究，我啲好朋友佢哋就好中意就收埋落去你自己嗰啲行李夾裏面㗎啦，咁就 好似我哋咁， 係啦，咁樣就可以帶翻屋企咁樣。咁所以呢個係都係一個例子。不過我諗關鍵就點解佢班人咧其實好平嘅。買得起，其實朝鮮人唔係好有錢嘅，但係佢哋咧可能攞兩粒青心丸就買到書嘅，因為嗰啲書其實根本晚明到清代都係好平嘅，好似頭先啊建業舉咗例子，一兩我諗其實已經叫做貴嘅啦。其實周啟榮教授研究過，好多書其實一兩以下已經可以買到成輯嘅啦。 尤其是嗰啲可能嗰啲戏曲嗰啲嗰啲歌词啊，系《水浒传》啊，嗰啲内容好平嘅啫。咁你变咗睇到成个画面就系话，其实马明以后出版嗰个竞争非常之激烈，激烈到一个点又要艺托啦，又要平啦，又要要印得快啦。咁所以等等嘅东西，我哋见到咧阅读呢个概念唔系纯粹文人士大夫流阶层去做嘅嘢，而反而我哋睇到呢个喺一个文化史里边好大嘅转捩点。 见你正话讲，我哋做咗好多即系歌，譬如你做唐诗嘅一啲嘅部分，发觉明。朝嘅人點樣各種各樣嘅方法啊，將胡家教剪去處理各種嘅嘢。咁但係我哋即係呢一套諗法，或者做咗咁多嘅研究，你覺得呢一個嘅即係呢啲嘅發現，對你成睇成個中國文化嘅發展或者種種嘅嘢，你有咩諗法咧？ 我覺得咧一般咧，我哋咧可能如果係從呢個書籍史去睇文學或者文化咧，可能咧就係會從一啲低下嘅操作，譬如即係或者通俗嘅操作啦。咁頭先通俗係其中一種。咁我覺得呢個當然就係有待發展嘅，因為其實有好多呢類書，但係我哋往往就係束之高閣。因為我哋覺得冇價值啊嘛，但其實佢往往係反映到好多文人心態、市商嘅心態、閱讀究竟我哋點樣去再度詮釋佢呢啲變化咗出嚟眾星喧嘩嘅文本咧？呢個一點。另外咧就係、我啱啱即係帶咗呢一個書啦，即係書影係周良公。咁、其實另一個角度睇咧，就係、當時候喺明清開始咧，就係好多文人佢哋可以藏書。藏書其中一個要點，當然可能就係愛嚟去擺去睇，即係覺得係一種休閒玩，即係覺得係一種生活嘅品味咁樣。 炫耀啦， 係啊！但係其實藏書仲有一個要點，就係佢一個知識嘅重整啊！即係尤其是如果你將嗰個知識或者你個藏書去發揮佢知識嘅話，佢係可以去好似頭先我哋一開始所講，就係點樣去重新界定我哋過往一啲嘅知識嘅累積咧？喺明代正正係一個咁嘅階段，就係去發揮咗我哋文學文化，即係話所以我哋咩啊？呢個崖山以後無中國，但其實往往可能明代先係一個我哋而家所熟悉嘅中國。我哋會見到嘅，咁啊呢個係我自己一啲嘅研究一啲睇法啦。 係啊，即係我哋講到好嘅就係，譬如知識係一種嘅力量，係一種咩嘅力量咧？嗱，當我哋一般講中國王朝嘅時候，我哋成日都會覺得啊，即係皇帝力量好大，一個上而下嘅框架啊，佢做好多事都做得到去到民間。但我哋去睇書籍史嘅時候，你會發現咧，即係民間嘅知識力量啦、知識傳播啦，通過一個書籍嘅流通啦、言論嘅自由啦，點樣去嚇？其實嗰個部分先係當我哋講明朝嘅時候，或者講我哋講晚期帝國嘅時候，真正。嘅帝國嘅面貌之所在，咁我到呢度。